知哭到了那日落黄昏。

城啊， thank you。

没留神，我把他撞了一溜跟头。 啊，你把拖拉机撞了一溜跟头？ 对，啊不，拖拉机为着我呀，撞在了南墙。 新病人他又说又笑，活得太郎。 商业局长，他名叫季开良。昨天这位新局长出差刚刚到家，知道了老局长住院的消息，今天清早就跑到职工医院来了解老局长的病况。听护士说，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老局长，老局长的心情很不好。季开良听罢护士的介绍，心想事态竟如此炎凉。在两个月前，老局长还未隐退离休，腿部擦破一点皮，人们就前呼后拥送进医院探望慰问的人是川流不息，而今天却如此冷落，难道是因为他离休？就这样人走茶凉吗？季开良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新点子，征得医院的同意，头裹绷带就住进了病房。新局长住院的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。这时新老局长正在讲话，吱扭扭门声响，有人走进房。两两多生太乙的肥胖，脑袋脖子一般粗，头发油油光。开门时开门时他从来都不用手，全凭着高高凸起那个大肚囊。他本是供销科的王副科长，对上其他从来都是一副热心肠啊。一清早听说局长出了车祸，想那个第一名走进为的是给新局长留下个好印象，手提着那大包小包，三千多点左右那一大筐啊。局长啊，马路上的拖拉机太乙的忙活，竟是您都不幸负了重伤。想一定是流了不少血吧，看您这脸色苍白还透着红，流血过多呀需要营养，所以才带着几个水果请您品尝。前几天我出差广州深圳，是